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

手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万水千山总是情和熊天平的雪后鸟。 想我追到最后只剩

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走在雨里，你